郭林知是恶，却单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，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以石显为首的宦官派势力呈直线上升的架势，投靠在他门下的人是络绎不绝，一切都朝着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，全力反击打倒周刊师徒似乎也指日可待了。可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石显却失去了左膀右臂。首先是他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培养出来的贡禹同志不幸死了。生老病死是没办法改变的自然规律，石显除了伤感还是伤感，而另一个的离开却让他除了伤感还有唏嘘和叹息。这个人就是石显强大的幕后赞助商石膏。其实这个石膏啊，并没有后人想象当中的那么坏，他的坏都是被洪公和石显这两个阉人给炼成的。石膏最开始和他们联合呢，只是出于心理不平衡的报复，他要拿回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利。其实他的骨子里头并没有什么更大的报复，什么专权啊、专政啊、专制啊，这跟他根本就不挨着。现在他放下思想上的包袱了，主动放弃了首府大臣这块金字招牌的保护，回家抱孙子去了。也许是出于石膏这种大公无私精神的感染，随后丞相于定国和御史大夫薛广德相继辞职，三位朝中风云人物都以这种相同的方式，以这种无争的良好心态回家安享天年，最后都成了当地的长寿之星了，也被传为佳话。继任丞相的人叫韦玄成，韦玄成是鲁国人，昔日老丞相韦贤的儿子。前面已经说过了，汉宣帝生前最喜欢次子刘钦，后来这刘钦被他封为淮阳王，曾经多次嗟叹朕我子也，但是又不忍心废掉太子刘氏，于是派一个以谦退有礼著称的贤臣去教导刘钦，让他专注学问，不要和太子刘氏争位。而这个贤臣就是韦玄成，可见汉宣帝对韦玄成的器重。接任御史大夫的是右扶风郑弘，他和韦玄成一样都是与世无争的人，所以新的内阁班子和宦官之间是一团和气。石膏走了之后，外戚派宣布解散，而多年以后呢，以王莽为首的外戚派又卷土重来，无人能略其锋，这都是后话了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人事变动之后，朝中形成了另三个流派，除了以石显为首的宦官派和周刊师徒为首的儒学派之外，加上了一个新的派别，中立派。考虑到中立派两耳不闻朝中事， 一心只读圣贤书，是典型的可有可无的帮派。那下面呢，就来说说宦官派和儒学派的终极 PK。 就在宦官派和儒学派在玩太极似的进入僵持阶段的时候，那个两度被贬为庶人的刘更生，也许是不甘寂寞，也许是不服气，也许呢是想为儒学派老大周刊分忧解难，所以他开始了第三次上书。上次的上书想在地震这样的伪科学上做文章，结果被洪公和石贤反利用了，最终逼使儒学派头领萧望之自刎身亡。可是他身在乡村却心在朝廷，密切地注视着朝中的一举一动，眼看石显背后小动作不断，而老师的周刊师傅却没动静，他坐不住了。他再次向汉元帝来了个上书，上书的内容很简单，对石显为首的宦官派开骂。但刘更生骂人的结果却出人意料，原因是被骂的主人对他这样的庶人是根本就不屑一顾，没有回应。这一骂就如同泥牛入海杳无音讯了吗？不是这样的，挨骂的石显把怒火转向了周刊师徒。平静之后的暴风骤雨终于来临了，磨刀霍霍的石显本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原则，同样在天文地理方面做文章。当时正值夏天，本该是酷热难耐的季节，结果却出现了秋景夏初的反常现象。石显觉得他苦苦等待的机会终于到来了。这一天阳光也不灿烂，天气还很凉快，石显唆使外戚许家和史家来了个上书，大致内容就是说，现在阳光之所以不够灿烂，是因为周刊等儒学派把持朝政造成的。萧望之死了之后，汉元帝所依靠的老师就只剩下周刊一个人了。他虽然糊涂，但是并不愚蠢，他也不相信仅凭着周刊师徒就能够一手遮天。可是这时候的朝中文武百官，要么已经顺风倒地站在了宦官派一边，要么识时务地紧闭双唇选择了中立派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石显的谬论新鲜出炉之后是拥者如簇。什么意思啊？越来越多的人拥立他。汉元帝眼看这件事儿这么下去将没完没了，于是他赶紧抓了一个人来解燃眉之急。这个人的名字叫杨兴。汉元帝之所以选择他呢，有两个原因。一是杨兴是儒学派的人，二是杨兴曾对周刊有推荐之恩。汉元帝这样做的意思就是，别人说你如何我都可以不信，现在从你内部找你的人来问，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就知道了。应该说汉元帝的出发点是好的，可此时杨兴的出发点却不好。他是根墙头草啊，风吹两边倒。他看到立单世孤的周刊师徒前景堪忧，原本坚定的他就不再坚定了。对话开始之后，他就选择了三缄其口。在汉元帝的一再追问下，杨兴终于说话了：故臣前书言堪不可诛伤，为国扬恩也。什么意思啊？这句话说出了三个观点。一，周刊有罪，不然不会有这么多大臣来弹劾他。二，周刊无才， 不然不会做错这么多的事。第三，陛下之所以没有处罚周刊，只是因为他是师长的缘故。汉元帝试探性的提问，出人意料地以这种方式告终，而汉元帝也因此由完全不相信演变成了将信将疑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儒家派另一名重要成员的叛变，把周刊师徒彻底打入了万丈深渊。这个人的名字叫诸葛丰。那喜欢三国的人一听这个名字啊，大抵会发出这样的疑问：这个诸葛丰和三国时期著名政治家、军事家诸葛亮有什么瓜葛吗？肯定有啊。诸葛丰，琅琊人，他是诸葛亮的远祖，自幼聪慧，读经阅史，曾为御史大夫贡禹的属官，后荐举为文学侍御史。到汉元帝时期，先是被封为司隶校尉，随后又升为光禄大夫。他性情刚正不阿，对贪官污吏、专事阿谀奉承的小人是恨之入骨。也正是因为这样正直的人注定了仕途多艰。当时侍中许章因为外戚身份而得到宠信，行事骄横，不守法度，更纵容门客犯事。嫉恶如仇的诸葛丰因此就对他进行了弹劾，结果不是冤家不聚头，在上奏的路上和许章来了个路遇。被怒火烧红了眼睛的诸葛丰失去了理智，居然对许章要来强行逮捕。这个许章也不是吃素的，公然拒捕。事实证明诸葛丰是个好官，但他并不是个好捕快。结果许章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往皇宫里跑，他选择往皇宫里跑是有目的的，是为了求助于汉元帝。诸葛丰擅自捕杀朝中大臣，根本就无视皇权呐。都说恶人先告状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恶人许章告状在先，等好人诸葛丰再来告状的时候，本着先入为主的原则，汉元帝非但没有听从诸葛丰的话，反而没收了诸葛丰的符节，并且把他降为城门校尉。挨了骂，降了职，诸葛丰心里边的气怎么能平啊？他就去找老朋友周刊师徒帮自己解气。他满以为周刊一定会帮他一把，结果他的如意算盘又落空了。他的求救信是接二连三地往周刊师傅那边送，却都如同泥牛入海，一去不复返了。这一下诸葛丰更是气上加气了。平常都说你周刊师徒正直正义，关键时刻却落井下石，你这根本就没把我诸葛丰放在眼里。人呢，等怒火集中到一个点的时候，那就剩一个选择了，那就是爆发。越想越气的诸葛丰马上来了个以仇报怨，他依然是老调重弹，上书内容还是弹劾，弹劾的对象换了，不再是许章，而是周刊师徒。接到上书之后，汉元帝先是一惊，随后他提了两点反驳意见。第一，你以前总是说周刊师徒好，现在却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，弹劾他们，居心何在？第二，你当司隶校尉的时候，行事苛暴，被贬为城门校尉之后，非但不思悔改，反而怪罪于周刊张猛，诚心何在？结论就是，像你这样没有诚信之人， 还是回家抱孙子去吧。结果一个诸葛峰走了是小啊，被他这么来来回回的一折腾，汉元帝心里边对周刊师徒就有想法了。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，看来周刊师傅的人品的确有问题呀。汉元帝本着眼不见心不烦的原则，下达了调令，派周刊去当河东太守，派张猛去当怀里令。这么赤裸裸的降旨，显然现在的汉元帝对周刊师徒已经是完全不信任了。到这儿呢，儒学派里的四人帮萧望之自杀身亡，刘更生被贬为庶民，周刊和张猛师徒分别被撵出了京城，去当芝麻官去了。可以说在党派之争当中，宦官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胜利。石显终于笑了，笑得那么阳光，笑得那么灿烂。可事实证明，他笑得太早了一点，新一轮的暴风骤雨还在等着他呢。在这儿啊，得先来说一个叫贾捐之的人。他是前长沙太傅贾谊的曾孙。这位仁兄虽然出自名门之后，但属于怀才不遇的那种人，郁郁不得志，戚戚无所为。他怀着一颗火热的心来到长安，准备尽微薄之力，效犬马之劳，为朝廷贡献一份力量。可是呢，一到长安他就被泼了几盆冷水。他的得到的职务呢，叫代诏。代诏是什么职务呢？是指在汉代把那些身怀绝技的人才召集在一起，时刻准备着等候皇帝的诏令。特别优秀的呢，可以代诏金马门做一个超级顾问。说白了，其实啊，就是皇帝的一种休闲娱乐方式。因为在皇帝倍感无聊寂寞的时候，往往会叫来几个人，先是问问话，然后叫他们做一下才艺表演。放松过后，皇帝最后挥一挥手，表示你可以回去了。代诏们回去干的是同一件事儿，继续等待。当然，如果运气好的，可以被封个一官半职。这个贾捐之就属于运气不好的那种。眼看着代诏都好几年了，他还是那个他，只是岁月在他的脸上多了几道皱纹。贾捐之气得大骂，宦官、贪官、昏官，官官相卫，言路、财路、官路，路路不通。骂归骂，但是贾捐之并没有就此放弃，而是在代诏的同时，时刻留意着朝廷的政治动向。风声、雨声、读书声，声声入耳，家事、国事、天下事，事事关心。总之一句话，他像一颗蓄势待发的子弹，时刻地准备着，有机会就炮轰出新的篇章。贾捐之的努力也没有白费，他等的机会终于来了。什么机会啊？朱崖叛乱。话说当年汉武帝在平定南越之后，设立了南海、苍梧、玉林、合浦、交趾、九真、日南、朱崖九个郡，其中有两个郡就在现在的海南岛。当时因为交通闭塞的问题，汉朝对那儿的管理一天天的变弱，弱到了朱崖郡隔三差五的就发生叛乱。但那个时候好武的汉武帝自然不会袖手不管，于是朱崖反一次，他就派兵去镇压一次。当真印证了这样一句话，哪里有叛乱，哪里就有镇压。永光元年， 也就是汉元帝上任的第五个年头，反反复复的朱牙郡再次发生了叛乱。消息传来，汉元帝先是感到无比的震惊，随后又无比的震撼，最后那就是无比的震怒。怒不可遏的汉元帝终于决定强硬一回，准备搞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，以彻底平定和解决朱牙问题。就在千军万马浩浩荡荡开赴沙场之时，贾捐之出现了。他的出现使得汉元帝的铁血计划泡汤了。他直截了当地对汉元帝说，不要大举南征。他还举了两个例子，秦灭六国之后之所以在短短15年的光景就灭亡了，就是因为劳师动众进伐远征，从而导致内乱。第二，汉武帝厉兵秣马，志在平征四海蛮夷，胜仗打了不少，可国家经济却倒退了很多，原因是苛捐杂税太多，农民起义太多，弄得国家焦头烂额。所以呢，现在关东正在闹饥荒，百姓卖儿育女已经是司空见惯之事，致使国家处于动荡之中。现在如果还劳师动众地对朱牙开战，这是很危险的事情，弄不好会国将不国的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常走在同一条街上，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，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。千万人中你很平常，你是我的理想，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，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。北京榜样，平凡中的力量，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。 北京榜样，平凡中的力量，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，北京榜样。

朱崖郡的叛乱是一个难题头啊，战劳民伤财，不战朱崖叛乱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尽头。左右为难的汉元帝随后把这个难题抛给了朝中大臣，让他们来想办法。都说人多力量大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众大臣商量来商量去，最后达成了共识，既然朱崖想搞独立，想实现高度的自治，那就任其自治，让他们独立好了。儿大了都不由娘呢，更何况一个山高皇帝远的偏远山区呢。汉元帝在采纳群臣们意见的时候，也就等于采纳了贾捐之的建议。然而汉元帝并没有因此就对贾捐之格外的看重，也没有给他一官半职什么的，弄得贾捐之是一个劲儿的叹息，这是啥世道啊，我的官运什么时候能轮转呢？其实贾捐之献上的称不上什么锦囊妙计，无非是朱崖郡要搞独立由他去，纯粹一个放任自流。如果这样成为基本国策，那就真的国将不国了。看来仅凭一人之力要想谋得一官半职，那基本上是痴人说梦了。郁闷中的贾捐之想到了一个好朋友杨兴。提到杨兴，大家应该不会很陌生了，正是因为他的风吹两边倒，结果使得汉元帝对周刊师徒产生了信任危机。这俩哥们儿都属于不得志的那种，贾捐之嫌自己没有官当，杨兴嫌自己官小。有一回两个人坐在一起喝闷酒，话间一壶酒对饮成三人，两个人喝着喝着话就多起来了。以杨兄之才，当是京兆尹的最佳人选呐。贾捐之趁着酒兴就来了这么一句，杨兴得谦虚呀，贾兄，这是往我这老脸上贴金了，愧不敢当啊。啊，如果我能面见皇上，一定要代为推荐你。嘿嘿，我看贾兄天生就是做尚书令的料啊，以你的才华应该比那个五路冲宗高明得多了。他们两个互相吹捧起来了。五路冲宗是石显的朋友，正是因为石显的关系，他才能坐上尚书令的位置。贾捐之听到杨兴的恭维之语，先是喜上眉梢，随后是忧愁眉锁。连五路冲宗这样的庸才都可以得到重用，而他这样自负才高八斗的人却怀才不遇，他能不忧吗？忧愁之中的贾捐之就说了，嗨，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。与其等伯乐来找我们，不如我们主动去找伯乐。杨兴来了这么一句话，引得贾捐之一脸期待。杨兴隔了一会儿又说，如今的朝廷真正的一把手是石显，他不是首辅，但胜似首辅，他把持着朝中百官的仕途和命运，一句能顶万句。要想当官啊，都得过石显这一关。套用一句话来说，就是石显不是万能的，但没有石显是万万不能的。但从这一点来看，石显和汉宣帝时的霍光可以称为隔代双骄了。这时候贾捐之的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似的，行行行，我知道你的意思了，但要我和石显这样的奸臣阉党为伍，对不起，我做不到。 那接下来杨兴就充分发挥了一个说客的本领，说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先暂时投靠到石显门下，站稳脚跟之后再图他策。他是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沸水都可以再利用，更何况是一个大活人呢？利用一下奸臣宦官，那又何妨呢？贾娟之心动了，两个人不再停留于纸上谈兵，就开始行动了。他俩来了个联名上书，中心思想只有一句，强烈要求封石显为侯，封石显的兄弟为清曹。趁热打铁，贾娟之马上又来了个孤独上书，内容是推荐杨兴为京兆尹。两封上书，一前一后，一先一慢，一松一弛。正像侠客比武的时候，前一招只是虚晃，后一招才是实招。可是贾娟之和杨兴的小伎俩没能逃出石显的火眼金睛。贾娟之在待诏期间多次骂自己是奸臣，这是众人皆知的事情，石显自然知道他们是两路人。可现在贾娟之突然说自己的好，他能不怀疑吗？结果贾娟之和杨兴的两封上书还没交到汉元帝手上，石显已赶在前面向汉元帝做了工作汇报，中心思想无非是说贾娟之和杨兴两个人图谋不轨。正在这时，两封上书传到了汉元帝手上，结果汉元帝很生气，愤怒之下的汉元帝二话不说，就把贾娟之以大逆不道之罪斩首示众，把杨兴头发给剃掉了，罚他为守城的戍卒。就因为两封上书啊，一个丢了命，一个参了军，看来官场险恶呀。人祸刚刚结束，天灾就接踵而来，地震、日食、旱涝、疫情。面对着眼花缭乱的天灾，汉元帝急了，他把石显找来，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。你不是说周刊、张猛等是造成天灾的罪魁祸首吗？我已经罢了他们的官，为什么天灾仍然这样频繁？再这样折腾下去，只怕我大汉江山社稷不保啊。石显这回找不到解释的理由了，只好磕头认罪。汉元帝在原谅石显的同时，又把流浪在外的周刊和张猛师徒调回京城长安。周刊被封为光禄大夫兼领尚书事，张猛被封为太中大夫兼给侍中。面对汉元帝的知遇之恩，师徒俩决定大干一场，为儒学派的振兴贡献一份力量。然而周刊很快就发出这样的感叹，现实和梦想总是存在着差距。尚书掌管皇帝的奏折和诏令的上传下达，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，是朝廷的咽喉所在，位置之重要，权力之重大，可想而知。然而新上任的周刊坐在尚书一职的位置上，非但郁闷而且尴尬，原因是他的尚书名存实亡，形同虚设。原来现在的尚书职位已经被汉元帝一分为五了，此时还有四个尚书，分别是五路冲宗、劳良、伊嘉、陈顺。这四个人都是宦官派的成员，都是石显的忠实爪牙。这时候的汉元帝采取的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，也正是因为这样，周刊的任何提议和方案都是仅供参考。说得再直白点呢， 就是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。雪上加霜的是，汉元帝因为身体有恙，常年身居宫中，石显是他与外界的唯一传话筒。这样一来，连周刊有事上奏都要石显代为转交，国家已经到了国将不国的地步。宏图不展，壮志难酬，爱国心切的周刊从此患上了抑郁症，后来偶染风寒之后居然一病不起，最后一命呜呼了。周刊死了之后，他的弟子张猛就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。孤掌难鸣的张猛没有逃脱石显的魔爪，石显随便弄了个莫须有的罪名，便要将张猛捉拿归案。俗话说，有其师必有其徒，周刊刚强耿直了一辈子，他的弟子张猛也不是一个孬种，眼看又要再次受辱，他没有任其摆布，而是怒向刀丛寻真理。结果他先是仰望无情的天，然后拔出多情的剑，在未央宫大门前以用剑自刎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短暂而宝贵的生命。至此，儒学派的萧望之、周刊、张猛先后为国捐躯，只剩下了一个刘更生。已经是一介布衣的刘更生此时对宦官派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他只能以诗抒情，寄托自己的伤感和情怀。在前面已经说过了，汉元帝情窦初开时候最爱的女人司马良娣红颜命薄，汉元帝从此以后对后宫花花绿绿的宫女就不再感兴趣了。要不是汉宣帝亲自举行了一次选秀，只怕汉元帝会将光棍进行到底。而就是在这次选秀大赛，一位红衣女郎阴差阳错地得到了汉元帝的钦点，从此汉元帝的皇后宝座上多了一个叫王政君的女人。当然，汉元帝之所以立王政君为皇后，除了身在皇宫身不由己之外，更重要的一条是王政君拥有两大优势，一是醇厚，二是善良。这样的人当皇后谁都放心，可是汉元帝在后宫中最宠爱的女人不是王政君，而是傅婕妤和冯婕妤这对绝代双骄。这里呢，咱们就把他们分别称为大骄和小骄。大骄傅婕妤是河南温县人，原是上官太皇太后的侍女，后来被赐给实为太子的汉元帝了。汉元帝即位之后就把他封为婕妤。他之所以得宠也有两个原因，一是长得漂亮，用姿色迷惑了汉元帝，二是在古代宫女要想在宫中站稳脚跟，什么都可以缺，唯独不能缺儿子。本着这个原则，傅婕妤不但为汉元帝生了一朵祖国的花朵女儿，还生了一个聪明伶俐的儿子济阳王刘康。据说汉元帝特别喜欢刘康，说是很累己，对他的喜欢甚至超过了太子刘谦。爱屋及乌，汉元帝对大骄是宠爱万分呐，远远超过了皇后王政君。和大骄的寒门出身相比，小骄冯婕妤的出身就明显高贵多了。他出自名将之家，他的父亲就是大名鼎鼎的光禄大夫冯奉氏。前面说过，元康元年，汉宣帝任命冯奉氏为护花使者， 护送大渊使臣回国，结果途中遭遇刹车国叛乱事件，他当机立断，以使节作为信物，携天子的皇威调集附近各国联合部队15000多人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成功地攻破了刹车国都城，平叛乱于弹指一挥间，从而以最快最好的办法成功解决了西域动荡的局势。冯奉氏一战成名，汉宣帝本想对他进行嘉奖，然而只因萧望之的一句阻拦话，冯奉氏只被授予光禄大夫，没有被封侯。初元二年，也就是汉元帝上任后的第三年，冯奉氏接了常惠的班，担任右将军典属国，相当于外交部长加上武装部队副总司令。永光元年，新汤因为虐待羌人，结果引起了西羌叛乱，当时连年遭受自然灾害，股价上涨，每担谷子在京师卖200多钱，边疆郡县能够卖到400，关东地区竟然卖到500。在这种全国闹饥荒的时候，汉元帝接到羌人反叛的报告，他高度重视，立即召开了座谈会。会议开始之后，包括丞相韦玄成、御史大夫郑弘、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阶、左将军许嘉在内的朝中重要官员都是三缄其口。就在汉元帝感到很难堪的时候，冯奉氏站出来解围了。他是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羌民在境内禁鞭反叛，不及时诛杀，无法树立威信而制服远方蛮族，我愿率兵去讨伐他们。汉元帝就问了，何以解忧，唯有奉氏，何以制胜，还望解惑。冯奉氏就自信满满地说了，我听说善于用兵打仗的，立意不过2年，耗费粮食不过3年，因此不用长久调动军队而诛伐他们就可立竿见影。过去因为不了解敌人，因此这仗往往才刚刚开打就受到了羌民强有力的阻击，结果接二连三的增援部队到来也是枉然。更要命的是，这样的持久战耗费不仅仅是人力物力，还有威信。今天叛乱羌民总共不过3万人，按常规用兵需6万人，然而考虑到羌民的兵器太过原始，杀伤力不够，我只要带4万人马，在1个月之内就可以平定这场叛乱。可现在正是秋收的时节呀，如果把军民都用去打仗了，这老百姓的温饱问题谁来解决呀？丞相韦玄成和御史大夫郑弘终于打破了沉默，异口同声地表示反对。随即他们提出发兵10000去边地实行屯戍的伟大构想。屯戍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边驻防，一边做农业工作。冯奉氏当即就进行了反驳，此言差矣。现在由于天下饥荒，战备物资十分匮乏，周边各少数民族根本就不把汉朝放在眼里，所以才有羌人敢于反叛。如今只派10000人分散到边境地方驻屯，敌人看到兵少肯定不怕，已经动乱起来的羌人趁我方势力软弱，如果再煽动别的部族一起反叛，我恐怕到那时国内也不得安宁了。就这样，双方是唇枪舌剑，没完没了。